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电视里正在播放婴儿奶粉的广告，这小丽跟她三岁的小女儿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，看着看着，小女儿突然问妈妈： 妈妈，我到底是喝奶粉长大的，还是喝你的牛奶长大的呢？ 话说这天晚上啊，爱看杂志的妻子看着看着杂志，突然对丈夫说道： 还是你过来看看，这本杂志上说，通常情况下已婚男人都比单身男人活得长一些。 丈夫歪了歪脑袋看了看妻子手里的杂志，然后一撇嘴说道：你把杂志看完了再说话，那上面明明写着，虽然已婚男人比单身男人活得长，但是已婚男人更想早点死。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个卢文先生，他失业在家，这天呢他跑到一家酒吧去应聘保安工作去了。这酒吧的领班直截了当地问他： 你以前有没有工作经验？ 当然有了，先生。 说完这话之后啊，正巧卢文环顾四周，他就看见了一个醉醺醺的人正往他们这边走过来呢。于是卢文二话没说，下手就把这酒鬼给抓过来，随手一扔就把这酒鬼给扔出了酒吧。然后卢文得意洋洋的回过头，一边搓着手一边问领班： 你看见了我刚才的表现了吧？我现在能不能见见你们总经理呢？ 领班很沮丧的答道： 总经理？那恐怕得等一会儿，先生，因为总经理刚才被你扔出去了。 话说这天在兵营里，有一年轻士兵突然跑到指挥官办公室里头，非常急切地向指挥官请假。 报告指挥官，我太太这个周末在家里等着我回去过周末，所以请您务必批准我在这个周末回趟家。 听了这话，指挥官很不耐烦： 不要再跟我说你太太在家里等着你之类的话，这已经是你连续第三个星期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了。 听了这话，这年轻士兵赶紧解释道： 报告指挥官，前两次我都遇到了特殊情况，那两次我走出营房之后非常高兴，所以我就想在回家之前到酒吧里喝两杯，可是我每次都喝醉了，所以就没敢回家。 猴子街角啊，有俩绅士正站在路边聊天。 老兄，昨天晚上我在酒吧听到你唱歌了。 是吗？我是花了$2000专门找了个老师学的。 哦，如果这是这样的话，我倒想介绍我哥哥给你认识。 你哥哥也是教唱歌的吗？ 您误会了，先生，我哥哥是个律师，也许他能帮你把那$2000要回来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尼克先生是伦敦一家纺织品公司的经理，他每天都走路上班，在路上有一棵大树非常高，那棵树是棵梧桐树，而每天蹲在这棵梧桐树下头的有一个面黄肌瘦弯腰驼背的乞丐，这乞丐牵着一条狗，这狗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块牌子，用英文写着 我什么都看不见。这尼克先生每次从这棵大梧桐树底下经过的时候呢，出于好心，他都给这弯腰驼背的乞丐一些钱。可是这天，这尼克先生走得急，有点事儿，又忘了给钱了。没想到刚从这乞丐身边路过，这乞丐就非常生气的冲他喊了一声：“ 先生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还没给我钱呢，难道你就不可怜可怜我吗？你没看见我正在挨饿吗？” 这尼克先生听了乞丐的话，感觉很奇怪，愤世说道：“你不是看不见东西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从你身边过去了？”这乞丐大道：“ 你瞎了吗？你难道没看见那个牌子是挂在狗脖子上的吗？我可什么都看得见。 或者有这么一家航空公司啊，在做他们的年终总结，秘书在写报告的时候呢，写上了这么一段话： 综上所述，今年本公司共发生了两起事故，有124人因此丧生。 这个年终总结很快就由秘书呈交给了总经理。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觉得这么说话太直白，有点不好听，于是呢，在总经理的强烈要求下，秘书将年终总结报告里面的同一句话改写成了如下的文字。 综上所述，今年共有124人分别搭乘本公司的两架飞机，成功的去天堂旅行了。自顾自地伪装坚强，不再委屈依赖你的肩膀。昨天如梦一场，现在的我还是一样，难免任性有点倔强。失去了你，最后我又回到个人的地方。曾经为爱付出受伤，想飞到有你的地方。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，融化了爱的能量。我会在这里为你世界失去了方向，冷漠的城市只剩一道光，爱存在的地方。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花生地的仁慈与为知心。